one cursed villain. 1974年12月16号，星期一傍晚6点几，一个长头发的可爱少女刚刚在北角留完婚礼广告，同吃了一个丰富的晚餐，搭电车到达跑马地的黄泥涌道，上了一间酒楼借电话打。 喂，斌斌啊，我到了跑马地啦，边个在电车总站等你啊？是啊是啊，就是果饼带咯，唔该晒你啊，一阵见啦。 收咗线之后，少女就企咗喺电车总站等朋友，准备交收一饼录音带。呢个时候，有一个熟悉嘅面孔出现喺佢眼前。 喂，你咪卞玉英啊？咁巧嘅，你喺度做咩啊？ 陈大成，咁啱嘅。冇，我等紧朋友啫嘛。 啊，冇，我就住喺楼上啫嘛。咦，你朋友未到啊？咁样，不如上嚟我屋企坐阵啦。跟住我哋又可以一齐翻学。你上次咪话你好中意山下百惠嘅？我啱托咗朋友喺日本买咗啲佢嘅手信翻嚟，上嚟。开下眼界，你一定中意嘅。 咁啊，咁好啊。 呢一晚，铜锣湾一间夜校嘅英文进修班，有两个空置嘅座位。陈大成用上堂嘅时间嚟做咗一件佢更加想做嘅事，就系亲近一下自己心仪已久嘅女同学。卞玉英，点不知？不知。 喂，做咩啊？黐线啊！你放开我，放手啊！ 做咩啫？你唔系喺度扮纯情啊？你上得嚟我呢度，你都知道有咩事会发生噶啦。 放开我！ 知唔知我想搞你好耐噶啦？你乖乖地啦，唔使惊 我。放开我！因为。 死了八婆， 你不要逼我啊！不要反抗啊！ 结果，卞玉英就咁向邵玉芬，陈大成又惊又嬲，自己竟然就咁杀咗人，系咪真系要坐监呢？怎样才可以搞定好这具尸体呢？ 死了，老豆老母就来回来了，要嗱嗱声搞定他们。 要运走尸体可以用些什么呢？他找完全间屋都找不到有什么可以用，于是乎他跑下街，因为他想起后巷好像经常有些婆婆在那里撿纸皮箱，他随手撿了一个日立牌电视机的包装盒，跟住上翻屋企，将卞玉英嘅尸体放咗入去。放之前，佢突然间有股歪念。 我都未见过你真身，我唔客气。 佢将卞玉英啲衫除晒，一见到佢赤裸嘅身体，一股强烈嘅男性冲动涌起，但系佢又未至于够胆强奸一具尸体。同时间有一股恨意飘过佢嘅脑海，佢随手攞起屋企一把工具刀，将卞玉英嘅乳头切落嚟，又用烧焊器嚟烧佢嘅齿毛，以发泄心头之恨。 死八婆，头先唔系你咁绝嘅话，我就唔使搞咁大镬啦。你死都唔肯俾我啊嘛，整个贱人，下世再见。 同卞玉英道别之后，他就将他放入纸箱，收埋喺房入边。到三宵，当家人都瞓着晒，万籁俱寂嘅时候， 佢静鸡鸡咁将纸箱推落街，好快咁搬去楼下间兽医诊所门口，快速咁离开现场，全程神不知鬼不觉。到第二朝，当楼下因为一宗命案起哄嘅时候，双眼发黑嘅佢企喺围观者之中，正悄悄咁欣赏自己人生中第一件杰作。 合理咁咧，即系好惊有啲嘢反驳，揾埋你一起度啦，系咪先？但我 即系拉我落水，你 睇翻当年警方喂，即系搞错上到法庭嗰啲咁嘅古仔都讲得出，我嗰啲又唔拘啦。 我觉得你个古仔都 OK 啦。即系其实 两位 Sir 点睇咧？ 系咯， 有冇咁嘅可能系真系？男同學做的呢，其實 我掰你兩樣最重要，第一就是那個兇手對他有恨意，第二條屍擺出來好像一個展覽樣。 多謝，有恨意和展覽， 一個展覽。 Ellie Sir 怎麼看呢？從你的、這個、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呢？那件事 不是，那他那你已經拍到他在樓上是 OK 的，你這個應該是重點來的。因為那個紙箱很重的嘛，明白嗎？你非一般人可以搬到周圍去的，如果你在別處搬到屍去那裡，那就不知道你以下故事會不會是，如果是就似乎是，我想重點是一個箱子、 因為很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，一定是在附近。 其實我們就想了幾，因為我們要就是一個推測，那我就從我們手上有的資料去反推測的了。那其實那個劇裡面、那件事的發生是 符合了很多的證據的。第一件事就是說、那個是一個同學來的，因為他在十分鐘之內、他要走了，他一定是一個熟人，因為在大街大巷想被一個人即係老劫上車，或者老劫去任何地方就很難的，咁所以他肯走開咧一個熟人，咁而且是因為有一樣嘢吸引到他咧，令他一定要在那個時間走開，因為其實他約了人落嚟呢度攞嘢嘅，點解佢肯走開呢？就一定是見到一個熟人，同埋有一樣嘢係吸引他，覺得啊好啦，咁我行開一陣，我轉頭可以翻落嚟，咁即係佢 suppose 係佢覺得他行開一陣咧就會落翻嚟噶啦，所以他就肯上去，咁嗰個人應該喺附近，即係嗰個人帶他的地方喺附近，咁呢個係我哋嘅推測啦。另外咧，點解會有個同學呢？一來就是他熟悉的人啦。第二就是因為那本即係點名簿啊，學校嗰本點名簿點解唔見咗咧？係咪有人想意圖掩飾呢、這個佢冇翻學呢個證據咧？咁我哋就推測埋佢係一個同學咁解。咁當然男同學啦，就即係我哋冇估嘅女同學啦。 咁啊 ，Donald 就話我哋呢個故仔同佢嘅想法不謀而合。咁樣。 咁 Donald 你唔通就係、 是、啊？咁驚。 係。 咁這個我覺得仲反而仲有可能過係阿歐陽炳強做喎。 同埋點解我哋會話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即係紙皮箱？頭先我哋講過啦，那個紙皮箱咧就應該真係出現過喺嗰個雪糕店嘅工場，因為有某啲嘅證據喺個紙皮箱會發現到。咁但係嗰啲紙皮箱用完之後抌喺附近嘅後巷係絕對正常嘅，因為抌去邊咧？咁所以個兇手如果想揾一個咁大嘅箱去即係搞掂條屍嘅話咧，就真係呢個啱啱 fit 曬。咁於是乎就。會符合到嗰個證據咧，就係話有工場入邊嘅物料喺度，但係唔代表呢條屍體係喺工場出現過嗰一個重點啦。因為工場嗰邊完全冇佢嘅指模，冇死者嘅指模，冇死者嘅 DNA， 當時冇啦嚇，冇驗到呢樣嘢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會估嗰個紙箱係出現過，但係咧個屍體其實冇入過工場嘅。 所以當年其實冇查過其他人，又真係。 我諗佢唔係冇查過其他人嘅，可能係都有問過，但係冇再深入。 係啦，問幾句話唔關佢事咁就算啦。 不過我加插咧，我聽咗兩晚咧，你哋好中意話啊，點解唔去查？另外啲嗱， 即係咩高見啊？ 點解？ 即係我話俾大家聽咧，其實咧呢個係電視劇嚟嘅啫。 係， 因為查案咧唔係神通廣大嘅，電視劇得。即係而家你睇電視劇，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、當我有個 target 我要查呢樣嘅時候，你唔可能再去其他查其他人，因為初步咁多嘢都迎合咗。咁頭先你講啊，點解你唔查到上？哇，咁啊好闊嘅咯喎！你要記住喎，而家事發1975年，74年，當時嘅警察係10,000人中啲嘅啫喎， 唔係咁多人， 唔係咁多人，同埋 仲有部分去咗收片，唔得閒 嘅。我又唔敢講呢啲係 我講嘅，所以 因為仲有一樣就係、是、個 CID。是那個意，我哋學你話頭嘅意志未必去到咁強。當年嘅 CID， 因為我1973年我都入過警校，一段少嘅時間。當時嘅意志係唔係而家咁樣？唔係而家即係太多電視入嚟。咁所以咧，佢會集中去查某一啲意思失傷。喺某喺最我相信嘅重點一個傷裏邊就係嗰啲電線同埋嗰啲燒 油漆嘅跡。 咁呢啲嘢咧就係調翻轉，就係、是、你去證明。不是的了，變咗唔係唔係個警察證明嗰啲係你嘅，係調翻轉嘅。當年係當年都未係嘅，當年未係 人權法未有話李志明自己 無罪假定 冇噶啦，當年都冇呢樣嘢話。你我話咗你係，你話死口話唔係，即係等於口同口拗嘅時間，咁由法官信。 咁當然法律上就係即係由控方去提出個證據去叉住人啦。咁但係嗰、那個即係陪審團嘅諗法就會諗，咦？咁你都冇反駁得到，咁我都會個心目中會認為可能係你做。咁但係我同意阿 Edison 頭先講嗰樣嘢，就即係冇可能個個都查啦，周圍幾百人。但係問題連佢相熟嘅同學都冇好認真查過咧，我覺得有啲問題。因為我哋大家都會諗到啦，能夠喺咁短時間之內，明明佢約咗人都嗌佢行開嘅人，一定係相熟，又或者係一定你諗下佢有咩辦法？辦法能夠令佢行開啊，好少噶嘛。 咁但係呢個案情冇出現過。 咁即係話喺咁短嘅時間之內，咁如果嗰個女仔會離開咗佢，佢特登唔等個同學就攞柄錄音帶，咁一定有個原因。咁可能好大，可能係即係喺熟人嗰度着手係好正常噶嘛，即係好正常。咁我覺得喺熟人裏邊，咁佢一個學生啦，咁查佢嘅同學就最正常啦，係嘛？咁似乎我哋得到嘅資料就係話，佢冇好深入查佢嗰啲同學，甚至乎即係嗰個上堂嘅記錄都冇去查翻，即係有冇人會冇上堂咧？當日因為大家夜校，分分鐘好多人唔翻學嘅。咁究竟有冇人冇上堂？如果冇上堂，嗰個人究竟有冇合理解釋咧？ 我都讀緊夜校嗰陣時。 係啦，咁但係呢樣嘢如果都唔查咧，就比較係疏忽咗啦。如果真係冇查到嘅話， 不過我覺得如果唔查佢嗰啲同事咧，就反而係咩喎？因為同事又真係幾難做喎，其他同事咁佢喺邊度殺咧？同埋唔通真係夜媽媽攞條鎖匙翻去 入邊嗰啲， 搬條屍入去個工場度搞掂佢？咁但係有乜必要啊嘛？ 喺我哋個劇嗰度講到啦，其實最後個兇手係用咩咧？係用屋企嘅戒刀同埋一啲燒焊器去即係去毀滅個屍體啦，即係侮辱個屍體啦。但係問題其實呢啲嘢咧根本唔使工場先有噶嘛，喺屋企真係會有嘅。一個辣雞好簡單，即係焊啦、電線呢啲好多時。自己做的有男人就有的了，真的你家裡沒有男人了，原來是這樣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那些戒刀真的普通不過，其實不難的，是不是戒刀或者菜刀什麼都 OK， 其實都戒到的， 不一定是工場， 不一定是工場的，反而在工場你找不找到一把刀呢？即是你找到一把戒刀就應該會有，但是一把刀未必有，但怎樣證實一把戒刀戒呢？是不是它即是不夠利呢？是不是刮一刮一鋸一鋸才叫戒刀呢？即是這個不清楚。 但是反過來它又可以引證到那些燒焊器和電線在那個工場裡面有， 冇錯， 呢個重要，冇錯，重點喺度。我哋唔可以真係周圍屋啊，有冇男人，有冇燒人，唔係咁樣。 所以嗰陣時就， 所以我就頭先講嘅查案嘅方式咧，就唔係我哋好似睇電視劇咁去查嘅。 即係好似咁啱嗰啲嗰證據都好肯定啊！即係好吻合地喺個工場，因為個地點又近，又有人做，咁入邊嘅工場除咗你之外就冇人嘅，分鐘如果冇客就冇人啦。咁工場入邊有曬嗰啲材料，即係成件事好似好合理。咁於是乎警方就好集中查嗰度。咁呢個我都理解嘅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再睇翻大啲嘅話，就會發覺其實有第二啲可能啊嘛。即係話個紙皮箱出現過喺工場，所以有曬咁多痕跡，但係個屍體冇出現過喎，都唔出奇啊嘛。 如果發生而家冇咁快破案添。有排查啦， 有排查。其實佢都其實好耐㗎，因為嗰單案嘅揭發咧，十二月啦，即係七四年。 淨係屋企都揾曬啲衫翻嚟。 十二月啦，咁其實一月嘅時候佢已經捉過啊，即係歐陽炳同一次㗎啦，就可能攞咗好多證據就未查夠啦。三月先就正式拘捕佢，其實都搞了幾個月㗎啦。 嗰時查啲衣物纖維呢樣嘢係好大件事嘅，佢將佢全屋啲衫搬曬翻去，你纖維嗰啲真係顯微鏡下面逐條咁樣去睇㗎嘛，所以。 即係嗰個蘇格蘭長嘅阿 Sir 真係多得你唔少啊！咁多衫真係。 咁如果做咁多嘢係即係真係另一個無辜嘅人入獄咧，咁啊真係好悲慘啊！呢件事係嘛？啊，唔知我唔知係咪即係可能未必呢件事即係人在做天在看啦，只有個天知地知啦。咁但係即係當然啦，歐陽炳強出咗獄之後咧，佢都仲係到而家咧都仲係意難平嘅，即係仲係放唔低呢一個心結咯。咁但係我覺得最欣賞係其實佢喺獄中咧，始終佢冇話即係垂頭喪氣或者自暴自棄，咁佢都係咪一個？即係都幾模範嘅犯人嚟㗎嘛， 係佢係乖嗰班嚟嘅，因為佢哋好較為正常啲啦。因為其實殺人犯都分好多個倉嘅喺嗰度，佢係其中一個較為聽話嘅倉啦。 咁啊，佢啲英文又好好嘅喎，裡面就做 咁你當年中學畢業嘅唔簡單㗎嘛，係。當年係七三年 中 學畢業唔簡單嘅， 即係等於而家大學生㗎啦， 係 over 添啊，隨時啊。咁啊最主要咧 ，sorry， 最主要咧就係我哋見到點解話佢係一個乖嘅就係，佢當時佢係好希望為嗰個為自己嘅刑期啊嚟爭取好多嘢，例如佢幫萬人輔導會打個特資嘅，係義工嚟嘅，佢冇收政府人工嘅，佢車嘢之外再打特資嘅，咁樣就係乖嘅，就我唔知佢而家。 多唔多嚟講啦。其實當時係冇乜嘢講。 同埋有一點我好想問 Edison， 因為如果 Edison 唔喺度，今日佢見佢喺度一定要問。 一定要問佢係嘛？ 因為阿歐陽炳強自己就聲稱咧，佢話咧，其實喺獄中啊，好啲人都相信佢係冇做過嘅。於是乎咧，佢話從來咧，佢入去咁多年咧，冇人打過佢。即係冇人去鬧佢，冇人去話過佢，冇人去打佢。嗱，我唔知係咪真係有件咁嘅事咧？或者你知 唔係打人？ 即係會即係咁講，佢咁講啊！即係佢咁講，又我唔係話我唔係話監獄一定有打人啊！即係佢意思係話，佢用呢一點去解釋咧，就係點解話佢話其實真係啲人好信我㗎，我入到去都冇人會打我。 警察都冇打佢。 佢話佢咁樣講嚇。 唔係，佢唔打佢唔係代表信佢㗎嘛？ 咁但係我想問，係咪入邊啲人普遍信唔信佢咧？以你所知？ 又可以話咧係唔信佢。 唔信佢嘅， 真係唔信佢。 即係連啲反都唔信佢嘅。 反更加不會信他啦， 反更加唔信，因為大家都 成日講大話， 因為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得意嘅，佢哋係唔會信對方嘅， 因為大家都可能覺得你都係講大話，我都講啦，你都講噶啦咁樣， 你都講到個重點啦，就係好多時喂你，即係大家都類似同事天涯淪落人，但係即係大家日子久咗啊，我相信佢講咗好多嘢俾另外一個拍檔聽嘅。 哦， 另外講到都係俾嗰個人聽，咁嗰個人就唔會出聲話俾我哋聽，因為兩個最老友嘅， 同佢同倉嘅咁樣， 同倉咩？同埋一齊打特字噶嘛，一齊打特字噶。我唔記得咁樣，嗰個係好似出先過佢嘅。 係啊 ，OK。嗱咁啊，就出咗獄之後咧，其實歐陽炳強咁，我哋接觸過去咧，其實佢生活最初嘅時候都幾老道啦，即係都有話，即係譬如佢係真係都幾三餐不繼嗰只。咁但係之後咁佢又有。又娶到即係太太啦， 娶兩次添。 第一個太太就喺佢入獄六年之後就同佢離咗婚啦。咁就第十一張相張金鳳，咁咧就第二任太太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國內嘅女子啦。係啦，第十一張相就係張金鳳啦。咁咧就當年佢嘅原配係啦，咁原配就當年為佢奔波啦。咁但係最後都冇辦法啦，都要。黃烈啊，左邊個黃烈 律師啦， 律師啊 ，OK， 咁後生嘅人咯， 我話聽佢40多年前啦 ，OK， 哦，原來黃烈， 就算唔係都係嗰個師爺嚟㗎，呢個係嗰個法律界人士嚟㗎嘛 ，OK， 咁而佢第二任太太就喺佢出獄之後幾年啦，就啊依個要交俾阿鄧 Sir 講少少啦，就話説佢個樣有幾似卞玉英嘅喎，呢個係鬼故嚟，我覺得呢個係 誒依個唔知咪鬼故，但係個樣係好似嘅，因為當時我第一次咧收到料話佢拍緊拖咧，開頭咧佢係支支吾吾認嘅。咁我哋又用翻嗰招，即係從來未伸過手嘅美人計啊！ 有人揾我， 冇人。咁啊，女同事我問佢，佢就好願意咁講出嚟啦。咁佢依個第二任太太就係國內人士嚟嘅，就住佢家姐就住喺阿歐陽炳強隔離鄰居。咁啊，依個第二任太太探佢家姐時間咧，佢哋兩個邂逅咗認識。但係當時佢依個第二任太太係啱啱離咗婚，拖埋個仔。 嗯， 咁我哋見到張相咧，就覺得好奇怪，就好似阿卞玉英啊， 係咪認住啊？ 所以佢嗰個咁，大家睇咁就嚇， 睇 唔到啊，打格仔。 你話試就試啦， 大家保持啲神秘啦。咁最奇怪一齊咧，佢個出生年日年咧就係都係卞玉英死嗰年出世 嘅。啊，哇，有冇咁邪啊？ 令我諗起 當時我哋 啊 啲行家 咁嘅中國， 中意八卦啦， 我 諗話究竟係唔係轉世咧？ 咁快轉得 又唔係轉世，可能佢唔出奇噶。佢呢啲太性格嚟嘅嘢，我諗。即係等於好多女士啊，我離咗婚嫁個屬羊嘅，我離咗婚都要嫁翻個屬羊嘅。 哦， 即係類似咁。 咁當時大家以為咧，如果係卞玉英係咪嚟報恩啊？而且係咁冤枉，但係發覺又唔係咧，報仇嘅喎。因為依一個太太同佢最後關係都麻麻地嘅。當佢攞咗相關身份證嘅時間咧，兩夫妻嘅感情咧就唔係好啱嘅。咁啊，受要分床瞓啊，又冇兩個人傾啊。咁冇幾耐咧，依個第任太太啊帶埋個仔，又要同佢鬧離婚，仲要為咗爭嗰個公嗰個搞個軒然大波，爭緊大輪嘅。 但係據我所知，呢個第二任太太應該係唔知道佢咧就嘅背景嘅。 係，因為佢當時就好守秘密嘅，歐陽唔會俾佢知。 會係即係後屘知道咗背景嘅時候，有啲諗法唔同咗，態度唔同咗。 身份證緊要啲。 係啦，就係咁啦。但係而家嗱，第三任太太咧，我就親自接觸過佢啦。咁就唔好見正面啦。咁因為佢都想保持翻私隱啦。咁而家就兩位就即係一個蝸居喺呢個藍田係嘛，油塘嚇 附近啦， 嗰度啦，嗰度啦嚇。咁就佢哋我自己感覺就幾恩愛下嘅喎。係啊，即係太太對佢呵護備至嘅喎，都係啊，買曬衫俾佢，即係揀曬啲靚衫俾佢著。 你不要再理那些了，不行了，你那些。 那他知不知道他這件事？ 知道了，是啊。因為 當時他歐陽炳強也沒有即避嫌的，沒有避嫌的，完全呢。我還問他太太即信不信他，他說信的，即是信他。 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的，問他的太太知不知道的。 知道的，完全。 可能證明很多人聽的這個 節目。還有都，因為上年他又昏迷過白人，他太太都即照料備至那樣的時候，還有都是即好像監護人一樣。嗱，你冇食煙啊，你冇飲酒啊，即係嗰啲即係及住曬佢，咁佢又好似好冧咁嘅喎，即係兩個睇嚟關係都唔錯嘅，係啦。咁就但係我知道歐陽炳強咧喺工作方面咧就唔係咁如意啦，即係出到嚟其實同社會真係講真的都脱曬節㗎啦，同埋咧可能唔知係咪有性格問題啦，不如聽個故事啦，佢自己講嘅就話佢出獄之後咧幫教會做嘢嘅時候咧，佢就遇到一啲咧好大嘅即係阻力同埋挫折啊。挫折感好大，聽下。 係咪嗰時啱啱可能比較難適應啲人啲眼光啊？ 唔係，因為個同事咧就執著啲，即係我亦標準我上司叫做啦。咁啊，乜嘢就唔識變通，乜嘢執著咁。早咗一分鐘喺教會做，早咗一分鐘都唔得。 咩早咗一分鐘啊？ 收工啊！教會停電啫嘛，教會。 咁點解你要做一分鐘啊？你唔遲一分鐘？ 做曬嘢啊嘛，做曬嘢冇嘢做啦。 但係咪其他人都係咁噶？唔係就係針對你係嘛？ 好似禮拜教會，即係每個月，即係有啲買啲早餐翻嚟，即係汽水啊、麵包啊咁樣。我真的冇蛇喎，又慢又話我去得耐啊咁樣。啊，咁啊真係好激氣喎！如果如果蛇王咧，就冇説話我講，真係冇噶嘛。 即係話你去得耐 係嘛？因為如果真係蛇王咧，就冇得好講嗰一件，真真正正係冇嘅。其實 check 住個時間，咁啊做做得唔開心，唔開心咪走咯。 即係出咗獄之後都繼續被屈喎。 但你聽到他的語氣呢，你知道他的人的性格了，只要他認為是對的，其實他覺得他不理人了，真的。 其實我都當時真的忍不住反駁他，就是你說早走一分鐘都不行，真的不行的。你以前真的你那些工廠那些不是可以早幾分鐘去洗手的，但你不可以早一分鐘走的嘛。 同埋他自己有一個很主觀的想法，就是教會很求其。 他自己說不是求其，他說應該要很有彈性。 他的意思是說教會工作，他的意思是教會工作不用那麼執著，是很輕騎。但其實這個似乎是他自己的想法的，不是代表教會就可以很輕騎，可能他很認真地一定要做足一些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性格，真的跟 Edison 之前說，他是很自我的，很自我，只要他認為是對的，他基本上不理你的想法。 但是那時候他又說，即譬如剛剛出來的時候，他經常都感覺到人家歧視他，譬如他說搬個紙箱，那時候教會很多人搬搬抬抬，經常看到人就是這樣睄住他，那他就覺得人都是看不起我了，覺得我是即 是他不是第一個的了，有這樣的概念不是第一個，很多人 坐得 長監出來那些都有這樣的感覺的， 即是硬是覺得人家歧視你， 是因為現在那個年代和當年入去年代是兩個年代，個社會環境是不同了。 他們出來的時間會不會做一些心理輔導呢？ 有的，好好都很密的。譬如他出來那天，剛才我想像你說個玻璃棺一直帶著他搭車的，帶著他回家，我不知道他說香港遊我就不知道，因為那位阿 Sir 我認識他。其實我們在之前呢，放在這些人出來之前呢，我們做很多工作的，就是他卸下來的時間，他會去那個所謂較為刑期低的地方，咁開始就同佢做工作，俾啲片佢睇下，即係嗱，而家咧地鐵咧就有地鐵噶啦，咩叫地鐵啊？地鐵係三層高噶， 咁啊，不過都喺呢一度都希望咧，即係有做冇做好都好啦，咁都受咗應有懲罰啦，係嘛？咁啊出到嚟，希望佢即係以後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，即 係起碼近來身體唔係幾好， 係因為我哋都話， 因為傳聞過佢死噶。我哋上年收到消息，佢係死咗， 咁啊證實佢冇 嚇，爭啲死， 爭啲死喺天水圍出現咗噶啦。咁啊，希望佢繼續即係保持個健康，同埋同佢太太開開心心啦嚇，即係有翻個比較幸福啲嘅晚年啦。咁我哋而家幾點啊？呢度12:00啊，望睇我哋可唔可以早走一分鐘？ 一分鐘得啦，你收咗人錢噶嘛？ 其實我真係睇唔到幾點， 唔可以噶。你做足啲啊， 做足啲係嘛？咁就我哋聽日咧就有個墨魚團。 係啦，咁就喺呢一個西貢碼頭咧，嗰度就會等大家嘅。咁啊，報咗名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去七號碼頭，西貢七號碼頭嗰度咧就 七喎，唔好去咗一喎，係嘛？ 七號碼頭嗰度集合咯。咁大家就遲到一分鐘嘅話，都會等嘅，都會等嘅，都會等嘅。咁就唔好遲咁多啦，如果唔係就出唔到海啦。今日有啲乜嘢觀眾嘅即係留言，我哋要回應一下嘅咧？ 好多觀眾留言，但係咧就頭先我哋講過少少啊，係啊，好犀利。 翻譯嘅我睇到，我睇到佢。係 啦，不斷喺度翻譯喎。 頭先有位觀眾咧就講過咧，就話點解啊？佢好懷疑點解啊歐陽炳強喺獄中十幾年啦，出咗嚟又咁耐咧都唔講嘢，咁突然間到今時今日又走話想，又話自己冤枉，又話自己想去做司法覆核咧。頭先其實講過啦，佢最開頭出嚟嗰兩年咧就受監管嘅， 係唔得㗎，啲 講嘢就即係 唔可以亂講㗎。 唔係，佢就唔係話亂唔亂講嘅，因為嗰個條件咧喺裏邊嘅，喺埋嗰個。同埋同埋咧，人嘅思想唔係即刻會諗到呢樣嘢嘅。你逐漸喺個生活之中，可以司法覆核，但即係得唔得都好，因為司法覆核有權利。咁逐漸會有諗。事實上頭嗰兩年咧，佢係要好小心嘅。 佢同我哋講話，如果講錯個嘢，拉翻佢，永遠都出唔到嚟。 哦，咁唔係嘅，佢即係因為咧，佢哋咧好得意嘅，佢哋講咧就阿力哥好倔嘅。點會拉到你出唔到嚟？你講嘢冇問題㗎， 最多俾人哋即係話下啫。 唔係，因為主要你佢要行走行為令嚟㗎。因為我咁睇佢咧，佢原來係假釋㗎，佢真係假釋㗎。假釋咧，佢就唔會出唔到嚟嘅，就會雙倍奉還咯。即係譬如本來判佢跌落嚟係40年嘅，咁佢咪翻出嚟，俾佢一半翻出嚟，然後如果佢係犯咗事嘅，咪加夠佢40年咯。即係都冇事，咁佢都冇講錯嘅。不過再翻去坐20年，佢90歲啦嘛。 即係唔使講啦。 所以總之 即係類似咁樣。 行為上佢好小心啦，同埋咧佢出咗嚟之後咧，甚至即係改名換姓啦嚇，佢而家都唔係叫歐陽炳強。咁所以咁佢對於傳媒就好即係好抗拒嘅，佢完全想避開啦，因為亦都即係對佢生活有影響。 對花家姐都唔抗拒 嘅。佢當佢朋友啊嘛。 哦，佢唔係傳媒嚟嘅， 睇人嘅，睇人嘅。花姐比較親切啲啩。 我運氣好咯，唯有講。 唔係有人嘅緣分啦，咁佢同你比較夾啲啦，冇得講嘅。 咁我諗我係真心對佢咯，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想 trap 佢講啲乜嘢啦。咁我諗佢係感覺到嗰種真誠咯。咁同埋我覺得真係因為可能上年佢又真係經歷咗個生死關頭。係 啊，有好大影響。 真係 唔 係 仲有一樣嘢咧，少少時間講咧，就係主要咧，即係我哋對得啲犯人多咧。如果你燃點佢少少希望咧，佢會好信你。少少就夠噶啦，唔係多。 係咪我眼神出賣咗？ 我唔知你可能有少少 同情嘅眼神。 因為我哋都中意遇過呢啲人。 下次大招呼黑超望佢啊！ 唔係你點著咗佢少少？ 咁我亦都見到嘅，佢有個眼神就係當我哋話其實我信你冇做。 啊，對住於我去咧，佢唔會同完全唔會啫，因為 佢 你對咗咁多年，唔係即係佢知道你哋呢啲人唔會信我。 佢的確 已經知道你， 佢的確好需要人哋信佢，因為我哋一齊話其實我係信你冇做過。佢嗰下個眼神咧。是變了的 打火機咁啊， 鬆咗啊，好明顯鬆咗嗰一下。 我諗佢喺度數住，每日數住緊依一生人可以遇到幾多人信佢咧。咁作為奇案迷嘅你又信唔信咧？我哋繼續喺 Facebook 討論啦嚇，好嘛？咁我哋今日時間夠啦，咁啊歐陽炳強呢一個特輯就圓滿結束。下個星期咧繼續同大家講其他奇案。今日節目時間夠，多謝兩位阿 Sir。 拜拜， 拜拜。 人人鬼同路，一个欢迎警界、贼界、人界、鬼界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。逢星期三、晚上11点至12点半，花家姐、艾力力、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。